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在29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跳舞，便渐渐地开始对音乐充满了兴趣。在我们刚刚提到的瑞典达人的比赛当中呢，初赛他演唱了 Whitney Houston 的 The Great Love of All， 半决赛演唱了 One Moment in Time， 决赛演唱了改自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 My Heart Will Go On。 当时听的三位评委激动得不得了，觉得他将来一定大有所为哈。没错，也是没有看错他，如今他奉献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歌叫做 Girl，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Father, forget about our sins, follow us deeper than all this time we held on to the hope of someday we will find it wherever the light is. And I know that we can't go wrong with you. I share my story of our paradise, and every time we cry it makes me realize. If you just hold on, please hold on till we find hope, leave the dark behind. If you just hold on, 继续来听歌，声音依旧来自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叫做 Hope， 依旧是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歌手。在他的第一张专辑 Revolution 之后呢，他就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音乐网站 Noisy 更是称他为充满灵魂的 James Black 和充满潜力的 Bone Lever 的结合体，潮流网站 ID 更是把他和 FKA Twigs、 Spooky Black 和 Sam Cooke 这样的歌手相提并论，称赞他的嗓音绝美而深沉。后来呢，他又发行了自己的单曲叫做 Green Eyes， 这首歌在 BBC Radio 1和知名的 DJ Annie Mac 的节目当中首播。他的单曲 Down and Out 配乐的视频还获得了 Swedish Grammy Awards 的提名。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叫做 Hope， 也是他很新很新的歌曲了。按照曲目的数量来说呢，应该是很新了，按照时间来说其实已经过去半年之久了。这首歌也将收录在他晚些时候发行的专辑当中，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不想的钟冷孤独雨滴从天空落下细珠啊 Be alright 好的坏的都是种过度等着简单吹风拂的树人生像尘无止正照着路不停住 Oh I still can feel 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飞儿乐团是你。对于飞儿乐团的主唱来说呢，飞儿乐团完全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意外，只不过这个意外时间比较长，一晃就是十年的时间。在菲亚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呢，原本打算出国留学，专心的学习音乐，但是却遭到家人的反对啊，说你不能出去。他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呢，遇到了台湾的著名音乐制作人陈建宁。当时建宁老师提出我要组建一个乐团，而且他提出了一个集体创作的概念。这个概念呢，令不是科班出身的菲亚非常的着迷，所以呢，菲亚就带着要不然我就玩一把的心态，于是加入了菲儿乐团。可是没想到他们创作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FIR， 菲儿乐团同名专辑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其中 Lydia 更是成为当时火爆荧屏的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飞儿乐团也凭借这首歌在华语乐坛名声大噪。原本计划着我要做一张专辑赚点钱，然后我就去实现出国留学的梦想。当时 Fly Away 也记录了菲亚渴望远走高飞的心境。可是呢，没想到这张专辑一下子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哈！光宣传期他们就跑了9个月的时间。用菲亚自己的话来说，形容当时的状态就是完全失控，从此马不停蹄地穿梭在各个城市的巡演当中。按照唱片公司的规划， 发新歌出新唱片也成为常态，一不小心菲尔乐团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可能不是那么的为大众所熟知，这首歌叫做是你，但每每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记忆当中那些充满阳光的日子又回来了。下一首歌我要来跟你一起听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只能低着头发呆，让回忆渗透脑袋，渐渐变空白。我把它当作个意外，但内心还想不开，以为我明白，其实你都还在。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哦，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 是我觉得能够一本正经地把爱情道理唱成温暖的爱情故事的歌手。谭雅曾经曾说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当我们每一个人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想象一颗一颗一颗爱自己的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世界是可以变得更美好的。我想谭雅的内心一定是特别特别柔软并且温暖的。你可以说她的歌一直都是那种平平淡淡的，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听着听着她的歌，然后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就被戳中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想听什么歌呢就留言给我吧。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听刘浩霖

简讯蔡明佑。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大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有些失败，也许这是我们每一个城市人心中总会多多少少浮现的一些感觉吧。以后呢，我们都不敢去做梦，也不敢多想，生活往往是那种越想要什么越没有什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有的时候你还觉得真的很无奈啊，这种无奈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心中的那些孤勇也被时光磨平了棱角。有听众在提到蔡明佑这首歌的时候呢，说初中的时候因为没有电脑，把手机贴在电视旁录下来这首歌曲，反反复复的听，虽然音质很渣，但是依然爱到不行。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那种感觉依旧还在。继续来听歌，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下一首歌来自胡夏，叫做念。